嗨，我是酒后人哦。在我的家乡听988是 FM99.9，网上收听也可以。你好，我是尤长靖。 除了头先讲的第13级楼梯，原来电梯都可以带人去到另一个空间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电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传说呢？如果你想透过电梯去到另一个空间，你可以尝试用以下这个方法。在半夜的时候，找一间至少有10层的旧楼，你只可以一个人搭电梯，依次序按第二、第四、第六，再按第二、第四、第十和第五楼。如果中间有人入电梯，又或者部电梯在其他楼打开，你都去不到另一个空间。但当部电梯最后去到第五楼，会有个女仔走入电梯，千祈不可以望个女仔，同埋同个女仔讲嘢。这个时候你按一楼，大部电梯是会带你上到10楼。电梯门在10楼打开，你就会去到另一个空间。个女仔会问你想去边，同埋诱惑你离开电梯。你千祈唔好踏出电梯半步，如果唔系，就翻唔到你原本嘅世界噶啦。要离开，你就要再一次依次序搭电梯去第二、第四、第六，再去第二、第四、第十、第五楼，跟住再揿翻一楼，就可以安全翻到原本嘅世界。Kenny是一位大学生，亦都是一名网红，专门制作视频介绍古灵精怪的物品和地方。当他知道这个传说之后，就决定和他的几位大学好朋友 May、 Terry、 Morris 和 Steve 一起拍视频挑战这个传说。首先他们找到一间历史悠久的一座工业大厦，入面已经剩下一两个单位还有公司营业，不过夜晚就不会有人，保安都是得一个人，还会经常偷懒走去其中一个空单位睡觉。这一晚他们5个人来到这间大厦，因为有2部电梯，他们就分2班人挑战这个传说。但是试了几次都没有发生。应该是假的啦， Terry 无人这么说。是不是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所以不得呢？传说是说要一个人搭的。May 看着电话的资料，然后跟其他人说。于是 Kenny 就决定自己一个试下。Kenny 入了电梯之后，就开着电话拍摄，想着拍低整个过程。有什么事即刻叫我们啊， Morris 透过他们带着的对讲机跟 Kenny 说。胆大的 Kenny 一点都不怕，他跟着顺序的去到指定的楼层。当去到第五楼的时候，大家都期待着会有什么事发生，但电梯门打开，没有任何人走进来。原来个传说是呃人的。 Kenny 笑着摇头。当他按了一楼电梯门要关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个手挡住电梯门， Kenny 当场吓了一跳。电梯门再次打开，真的有个女仔走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电梯里面原来有人。个女仔不停跟 Kenny 道歉。 Kenny 见这个女仔衣着正常，样又靓，就放下戒心，顺口就回答对方：没事，这会这么夜的？哦，有批货赶住要送去码头，就做事了。个女仔回答： Kenny 认为这个女仔应该是其中一个单位的员工。诶，你新来的？好像没见过你的。个女仔问 Kenny 就敷衍个女仔几句。当电梯门开， Kenny 准备出去的时候，才发现电梯竟然停在10楼。在电梯望出去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灯光昏暗，望不到尽头。还站在那里不肯？个女仔问 Kenny。Kenny 知道他已经去到传说中的另一个空间。Kenny 好惊，即刻就按1楼想离开这一层，但是部电梯停住在那里，无论 Kenny 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个女仔行近 Kenny， 当个女仔的手一拖住 Kenny 的手， Kenny 就好像被催眠咁，成个人呆咗，任由个女仔带住自己行出部电梯。你在这里会很开心的。电梯道门慢慢合上，留下的只有部对讲机。而在楼下的4个人，在 Kenny 说了句原来的传说是骗人的之后，对讲机再没有听到 Kenny 把声，手机也都没有再传来电梯里面的话。他们4个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时候保安来到，知道了件事之后就跟他们冲上5楼和10楼，但是就找不到 Kenny。 Kenny 就这样消失了。真的不是什么都可以试可以玩，一错就回不到转头。 坚持和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法。我是 Jason 陈柏宇，坚持收听988。